铃薯做主食，吃起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吗？近日30%马铃薯全粉馒头亮相京城100家超市，这是我国研制的首批第一代马铃薯主食产品。和小麦馒头相比，马铃薯馒头的外观和口感有何不同？从营养角度来说，马铃薯馒头会更有益于健康吗？各位美食爱好者是否已经做好马铃薯进驻主食菜单的准备了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马铃薯馒头的味道。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北京时间20:22，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啊，要和大家来回顾呢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儿。今天是2015年6月24号，在3年前的这一天，中国诞生了载人航天的新纪录。时间回到2012年6月24号的12:55，航天员成功驾驶神舟9号和天宫1号呢，实现了刚性连接，再次形成了组合体，中国首次手控空间交会对接实验成功。这个操作呢，是在地面进行了1500多次模拟训练的43岁的航天员刘旺手工所进行实现的。时间呢，回到那一天的12:38，开始呢手动控制飞船的姿态、速度和方向，使得呢神舟九号从140米外向天宫一号呢缓缓接近。到了12:55的时候呢，神舟九号和天宫一号呢再次形成了组合体，这次实验获得圆满成功。至此呢，在美国、俄罗斯成功进行了空间交会对接实验40多年之后，中国完整掌握了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具备了以往不同的交会方式，在航天器上呢进行人员输送和物资呢补给的能力。我们和大家回顾了一下科学史上的今天，中国的宇航员手工来实施了空间的交会。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一开始呢，和大家来回顾了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儿。接下来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啊，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儿啊。从科学的角度，我们先来解读的这一件事情，今天已经是登上了很多媒体报道的头版头条，这就是70后的鸡爪和80后的鸡腿。准确的来讲，这是冷冻技术发明呢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本来啊，冷冻技术的发明是为了保证食物的新鲜，但是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呢，最近呢，我们是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啊，一些走私的冻肉上面的生产日期显示呢，这些肉的肉龄长达3-40年之久。在日前的6月，海关呢所举行的一些打击冻肉走私专项行动当中呢，有一些缉私人员呢在广西的某个口岸是查处了一批年龄比他还要大的70后的冻肉。在食品专家看来呢，食用这些冻肉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食品安全专家阮光峰，来听听他的解读。 我觉得这个说这个问题的话，应该从两个方面说。首先他这种行为肯定是违法的。我国食品安全法第124条里面有规定，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生产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都是一种违法行为，应该根据情节的严重性进行量刑。第二方面再来说，吃这种肉是不是有危害？首先大家应该清楚，其实这个肉它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安全隐患应该是走私，说明它这种肉没有经过检验检疫。由于是走私，它的运输还有冷冻保存工艺它也不完善，所以才有了新闻报道里面提到的很多肉都臭了。既然臭了，就说明是腐败的，有可能有一些会危害人体健康的一些致病菌，吃了的话还是有可能有危害的。但是通过这个事，大家也不要过于担心 比如自己家里面你吃的过了保质期的肉就会有危害。根据美国农业部它的一个食品安全的调查报告，一旦这些动物肉制品它在-18度下面保持冷冻的话，就算过了保质期也是安全的。就举个例子，过几天要去烧烤，比如你就买了一些6月20号左右的热狗肠，你准备6月25号去烧烤，但是它保质期是6月23号，然后你如果买回来你就直接冻着的话，它保质期就应该是停止了，就应该从你买回来6月20号这天开始算。 那说到这一点的话，是不是我们冻在冰箱里的肉，大家就可以一直把它放在那里，什么时候想吃就吃，不用考虑保质期的问题吗？ 这一方面其实国家就是美国农业部它也有一些规定，包括我国的标准其实也有规定，一般对于这些肉类的话，不同的肉它冷冻期限是不一样的。一般的话最多它允许的冷冻期限是1年，就是说你冻1年的话倒是没问题，都是可以吃的，这是允许的。 新闻当中呢已经提到了这些肉呢有部分都流入到了市场，在平常购买当中啊，老百姓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辨别这些肉呢？ 我觉得如果这些肉明显的臭了或者变质腐烂的话，那就很容易区别出来。比如像这些走私的肉，它可能由于整个运输过程中冷冻的这个条件保持的不是很好，你很容易就看出来。但是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企业或者其他的肉里它冷冻的效果非常好，整个工艺非常完善的话，理论上说的话肉类就不会有细菌生长，也不会腐败，这样的话就很难被人的区别了。所以我的建议是消费者还是尽量去正规的地方购买，不要去一些小农贸市场以及路边摊这种地方购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玉龙和各位再来分享一个新的科技创造啊，这个创造呢很有意思，解决了新能源汽车当中的一个很好的设想，就是生物能源如何来使用。最近呢，在英国一款呢依靠牛粪作为动力的公交车呢，以每小时123公里的速度打破了常规公交车在陆地的速度记录啊，这说法有点问题啊，什么叫在陆地的速度记录，在空中啊，那叫飞机。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款公交车的动力是怎么来的啊。话说呢，它是经过处理过的牛粪所产生的甲烷，燃料呢是从动物的排泄物当中所转化来的，经过压缩液化存储在7个固定的在巴士车顶棚的气罐当中。这款车的名字叫做公交猎犬，也是创下了记录，包括呢也让大家认识到了通过生物的一些能源的转化呢，同样也可以让我们的车在马路上跑得非常非常的快，也是非常稳定可行的，包括也是具备非常强大的马力的。用牛粪作为动力的公交车啊，不能说它有多少的马力，是不是改说牛力是更合适呢？接下来再和大家说一件这样的事儿啊，这件事儿呢是有关呢穿裤子的事儿了。为什么要来讲讲穿裤子的事情？因为现在全世界有一个流行的审美，这个审美呢叫做又瘦又性感。纤瘦性感是很多的时尚大片，很多的模特在面对公众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但是最近呢，有澳大利亚的医生警告，紧身牛仔裤长时间穿着在身上很有可能会危害健康。因为不久之前呢，澳大利亚发生了一个事儿，这件事儿呢就是一名女性因为牛仔裤实在是太紧了，使得腿部暂时失去了知觉。不久之前，这一名澳大利亚的女性呢，在帮助亲戚搬家的时候啊，蹲在地上好几个小时打包纸箱，隔天呢便跌倒爬不起来。当时啊，她在打包纸箱的时候呢，身着牛仔裤。这名女子呢，今年35岁，她在穿着牛仔裤的时候，觉得哎呀，这绷的是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不舒服。而到了当天晚上的时候，就感觉到腿部发麻，难以行走。走着走着，就突然在地上摔倒了。摔倒之后也爬不起来。后来家里人发现她，才把她送去了医院。送到医院之后呢，医生发现她的腿啊，整个已经肿的都不成样子了。肿到什么程度呢？穿到身上的这条牛仔裤根本都脱不下来。这可怎么办呀？医生啊自有办法，拿出剪刀把他这条紧绷的牛仔裤就给他剪开了。剪开之后啊，在医院住了4天才恢复了正常的行走。医生说，身着紧身牛仔裤加上深蹲的姿势会妨碍腿部的血液循环，再加上呢连接小腿的神经纤维因为长时间呢受到了挤压而受损，以致呢他在晚上回家的时候走2步便失去知觉了。夏天现在来了，又到了秀身材的好季节。刚才玉龙和各位讲了这件事儿啊，长时间穿着紧身牛仔裤是不利于健康的。各位想要秀身材的朋友，您自个儿看着办吧。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刚才和大家呢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讲了讲我们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这些有意思的事儿。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来进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我们要和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说有关吃的事情。 马铃薯做主食吃起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吗？近日30%马铃薯全粉馒头亮相京城100家超市，这是我国研制的首批第一代马铃薯主食产品。和小麦馒头相比，马铃薯馒头的外观和口感有何不同？从营养角度来说，马铃薯馒头会更有益于健康吗？各位美食爱好者是否已经做好马铃薯进入主食菜单的准备了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马铃薯馒头的味道。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说有关马铃薯馒头的事儿啊。最近呢，30%成分的马铃薯全粉馒头是亮相了北京的100家超市，这也是我国研制的首批第一代马铃薯的主食产品。这个马铃薯馒头啊，现在估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不少人已经尝到它的味道了。您要觉得这个味道啊，想跟我们说道说道，可以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我本来想去买这个馒头尝尝，但是都没找到，所以呢心里现在很好奇。各位听节目的朋友，马铃薯馒头是什么味道，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跟您讲讲，为什么我们的市场当中突然出现了马铃薯的馒头呢？以及过去我们也跟您提过，马铃薯作为主粮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这是为什么？介绍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秦鲁一，欢迎鲁一。你好。 大家好，我是鲁一。 另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欢迎史军博士。 大家好，我是史军。 鲁一，这件事儿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啊，关于马铃薯做馒头的事情，你有没有去尝一尝啊？ 我很想去尝，可是我今天都在上班，我们附近的超市呢也没有。但是我看了一下报道哈，说它的这个外观上来讲的话，跟普通的馒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至少它的色泽是比较晦暗一些哈。 就看起来不像是大白面馒头， 对， 那么可人。 新闻报道这么说的啊。 你想想这味道，你觉得怎么样？ 我很好奇，我觉得应该差不了吧，土豆那味道还可以吧。但是我就有点担心的是，它那土豆粉做的馒头，它的那个韧劲儿和口感到底是怎么样的？是跟我们白面馒头一样的那么的泡发吗？还是会有一点僵硬的感觉？ 我其实觉得应该不错吧。你看，我们都吃过土豆泥，土豆泥 我们都是猜测哈。现在 吃到嘴里的那个感觉，哇， 柔柔滑滑的， 甜腻，对吧？关于这个问题，我也采访了一下咱们北京的很多市民，问问各位市民朋友，对于土豆馒头，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话想说？ 您平时喜欢吃哪些主食啊？ 馒头。 我们都是吃馒头的。 米饭。 五谷杂粮吗？ 米饭。 我们那人全吃米饭，面食很少吃。 这就是米饭馒头。 不太喜欢吃面食，米饭居多。 您听说过土豆馒头吗？ 没有。 没听说过。 没有。 土豆馒头没听过。 不知道，土豆你吃过？ 听说过，听说你见过。 土豆馒头没有听过？ 没有。但是土豆归属粮我知道。 如果土豆将来做成各种主食，您会买来尝一尝吗？ 尝尝呗。 可以尝试。 会去买土豆馒头？ 愿意，因为土豆本身就是好东西嘛。 这应该划分年龄阶段吧，去买这种类似比较特殊的食物，可能老年人应该多点 肯定会试一下吧，因为现在吃的是白面馒头比较多嘛。如果比白面馒头好吃，那肯定选择这个。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刚才我们听了一下各位市民关于主粮、关于主食、关于土豆馒头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啊。 继续请出本节目的二位嘉宾，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石军，还有新闻观察员秦鲁毅。问问石军博士，我在听咱们各位听众包括市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会说，我选不选土豆做的馒头可能跟年龄有一定的关系。我看刚才二位也有会心一笑，这个年龄它真的适合不同的人去吃吗？比如说像九零后他们可能就或者六零后会更喜欢一点。 这可能跟大家对一个食物的好奇心有关，是吧？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会更多的尝试一下。 对，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跟一个好奇心有关了。这不是说它营养的说适合年轻人还是适合老人，因为就营养成分而言，实际上土豆它所含的成分跟我们平常吃的小麦啊大米啊其实没有很大的本质上的区别啊。当然除了说土豆作为一个特殊的一个部位，因为土豆不同于小麦和大米，我们吃的是它的籽粒啊，这个土豆我们吃它实际上是它的块茎，块茎里面含有一定的维生素 C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维生素，这是小麦和稻米无法提供的。但是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它基本的蛋白质还有基本的淀粉这样子的一个配比都跟我们平常吃的这种大米啊白面啊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 从这个角度来说，土豆馒头的营养跟面粉馒头小麦馒头没有什么太本质的 差别。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 那问题就来了，营养没差别，我们刚才特别关注，我和鲁豫都关注的这个口感会有差别吗？ 口感是肯定有差别的。 你这么肯定？ 肯定有差别。因为这样来说吧，我前两天去参加一个叫环球自然日的一个孩子们的一个科普作品的一个展示的评审。很有意思的是，当时就有一个孩子做马铃薯的展示，然后他现场展示他还亲手做了这个他自己烤的这个马铃薯饼干。那个马铃薯饼干吃了我那个感觉啊，我到今天我还忘不了那种感觉。 特别好吃是吗？ 特别不好吃。 我本来也说给我们带两块，看来不用了。 给我们形容一下什么感觉，什么口感啊，是什么味道？ 对，他其实这我可以看得出这孩子挺卖力的， 很 用心这东西。这里面一定放了很多的黄油啊，很多的这个糖啊，很多的这个甚至有一些炼乳什么的啊，我觉得配比都很好。但是你真正去吃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既不是饼干那种酥脆的那种感觉，也不是说我们像面包那种劲道的感觉，而是你咬起来有点半黏的感觉，就是黏黏的，有点像要粘牙的这种感觉。 是不是有点像受了潮的饼干吃起来的感觉一样？ 比受了潮，就在受了潮的饼干加上了口香糖的属性，你就可以这样来想象这个口感。 我今天也看那个新闻报道哈，之所以说他们做出这个土豆面粉的馒头，为什么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实验和 据说之前废了12000个，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土豆粉的粘度特别高，说之前做出来好多土豆粉的馒头都粘在那个蒸笼上面，蒸完了之后呢得用手给它使劲抠下来才行，所以到目前为止哈，这个实验才成功了，才可以上市了。刚才这个史博士说了一个这个营养的问题哈，说这个土豆粉的面包也好馒头也好，可能跟我们的普通的白面的馒头是差不多的。我有一个直观的主观的一个感觉想问问求证一下这个史博士哈，就是说这个土豆粉的话，它的淀粉含量会不会奇高啊？会不会吃了之后更容易长胖啊？因为这个土豆给人感觉就是一坨面粉一坨淀粉 的 感觉， 吃土豆长成土豆，你是担心这样吗？ 这是直观的感觉哈，不知道科学上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不光吃土豆也好，面粉也好，大米也好，其实它主要的成分都 是 淀粉。 那它这个土豆会不会淀粉含量特别高呢？比其他的这些粮食作物要高一些？ 它跟大米的淀粉的含量其实是接近的。我们通常来说，稻米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大概是7%左右。而这个土豆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大概是在8%左右。所以除了蛋白质其实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淀粉啊。 当然还有少部分的这种含量很低的这种矿物质，还有一些这种纤维，还有一些这个维生素，这些其实都可以，我们从宏观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啊、 嗯、 啊，所以你可以认为它几乎就是微量的蛋白质或者大量的淀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食材。 那、哦、我还看见了很多资料说它的，比如说维生素含量， 嗯， 是高于胡萝卜两倍的。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还挺惊讶哈，因为一直从小就觉得说胡萝卜是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这么一个食物哈。 嗯 啊、没有问题 啊， 没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胡萝卜其实是一个营养丰富的东西，我们不能否认它。但是它你说的，我们不太清楚，你说的是土豆里面的维生素？ 对，他说马铃薯的这个维生素含量是最全的，含量相当于胡萝卜的两倍。 其实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你说、 哦、不是那么准确、啊。 胡萝卜它是维生素的含量，那究竟是维生素 C 呢，还是维生素 A 呢，还是维生素 E 呢？ 嗯、 你不能我们笼统把所有维生素加起来看吃一下，给 看一个总量。 对对，这个人 没有 意义的， 取个平均值、啊。 对， 但是这平均值你吃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实在的意义了、啊。 对对对。 我们再回到这一次呢，关于马铃薯、马铃薯馒头这个事情啊，中国农科院的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研制的，据说历经了两年的时间，经过了数十次的试验，做坏了12000多个馒头样品，最后发现基本上这个配比的比率呢，马铃薯馒头呢其中加这个马铃薯粉啊，也就是大约呢是占到30%左右，在这个状况之下做出来的馒头是最合适的，也可能是大家吃起来感觉是最好的，这也是建立在过去12000个的基础之上。除此之外，除了馒头之外呢，未来还会做啊，挺好了啊，还有马铃薯花卷、马铃薯豆包、马铃薯枣糕、马铃薯糕点。想 真是一个发明创造哈，以前真没想过马铃薯能做这么多东西吃。 我最关心的是哪样会最好吃呢？ 其实我们家门口啊一包子铺，那包子铺每天都会蒸土豆包子。 是 但是那 土 豆包子很好吃， 土豆在里边吧？ 对，但是这土豆馅儿的包子啊，其实这样是非常好吃一个做法，但是我很难想象用马铃薯包在外面，里面包一团白面，这啥感觉？我是想象肯定不好吃。 嗯， 我今天看到这个啊，就有一个疑问，说怎么突然吃了那么长久？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三大这个主粮哈，一个这个稻米， 对， 小麦， 对， 和玉米， 没错。 为什么要在最近突然提出来这个土豆要作为中国的第四大的主粮呢？ 这事儿不是最近，2013年的时候， 2013年，我就说近两年嘛， 对，已经是有了。当时呢，据说是农科院还开展了相关的筛选，而且还说要选用一些品种来做。为主粮，不是说是个土豆你都可以做主粮的啊，可能是固定的一些品种才可以。 对， 为什么只选土豆呢？ 土豆它有什么好处呢？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营养是比较全面的啊，除了蛋白质、淀粉啊，它还有一些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A 啊，可能有一些比较丰富的啊，或者说我们叫均衡的这样的营养啊。另一个好处就是它比较容易种。产量高，这个是很多这种作物没有办法比拟的， 而且它是不是也不容易生病啊？ 当然这个很，我们不好下这种结论，生病不生病，因为马铃薯一样会有很致命的病，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给大家分享过的叫马铃薯瘟疫病，好、这种病 马铃薯瘟疫病 瘟疫病啊，这种病几乎是绝症啊， 曾经在爱尔兰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在爱尔兰历史上的话，这个叫做马铃薯瘟疫病吧，是分为了这个疫病的前期和疫病的后期，以至于在这个历史断代上，这爱尔兰就以这个来断代，当时是爱尔兰的人口因此是减少了1/4，因为当时马铃薯就是爱尔兰的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靠近100%的一个主食吧。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哈，它有很多的这个爱尔兰裔的人，据说呢，就是当时爱尔兰这个地方逃亡了100万人去美国， 土豆生病了，他们就搬家了， 因为没得可吃了，所以去了美国。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马铃薯是比较好种的，所以成为主粮哈。我今天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帖子，就是说听说马铃薯要成为主粮， 红薯跟山药哭晕在了厕所。 对，你让红薯和山药怎么想？ 对，为什么不是红薯和山药？因为快茎类的这样的口粮的作物也有很多，为什么就是土豆呢？ 因为它们的产量不够高。 嗯 嗯，很简单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实。其实，如果说单论淀粉类的食物啊，这样子的主食还有很多啊，不光是我们通常说的马铃薯啊，我们其实实际上还有很多我们现在仍然在常用的，比如说木薯。 嗯， 其实，在整个温带地区，我们可能这种东西并不常见，温带或者亚热带地区这种东西并不常见，但是在整个热带地区，木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淀粉食物的来源。 木薯长啥样啊？ 它的样子啊，我们吃的是它的这种，也是它的根啊。 嗯、 这个根长得非常像红薯，要么叫木薯呢、 嗯、 啊。但是它的这种茎叶呢，又长得非常像，怎么说呢？像蓖麻。 嗯， 这种蓖麻的叶子， 好吃吗？ 长状叶 木薯好吃吗？ 没什么特殊的味道。如果你进行这种加工以后，其实它是没有什么特殊味道的，它就是淀粉味儿啊、 嗯。 当然，你如果处理的不完全的话，实际上它是有一些苦味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含有大量的氰化物。 嗯 啊，就是我们吃苦杏仁的时候感觉到那种苦味儿。 嗯 啊，你就可以想象一个纯的淀粉，一饼干啊，白没什么什么都没加啊，没加糖，没加盐，没加黄油，没加那个炼乳的这种白的这种饼干，然后加点杏仁的味儿在上面，也不是杏仁味儿、 嗯， 是杏仁的苦味儿在上面。 您刚才说了、 嗯、 木薯还有红薯、 嗯， 一个是产量的问题， 嗯、 一个两个都是因为产量的问题、嗯、没有土豆多。 我看了一个资料关于红薯的、 嗯， 确实跟马铃薯一比啊，这红薯可要娇气多了。我们以前都以为红薯好像搁在地里好像就能长的感觉哈，但是我看了一些资料说呢。这个马铃薯啊，它是在三摄氏度以上它就能发芽了。 嗯。嗯， 可是这个红薯呢，它在9摄氏度以下就会受冻，就会受到冷冻的这个伤害了。 嗯， 就活不了了。所以这个马铃薯它还有救命蛋的这个外号。而且这个育苗哈，基本上马铃薯是种在地里它就能活，在一些比较干旱的地区也是如此。可是红薯呢，它还要经过一个育苗的这么一个阶段，育苗是要在温床里、 哦、 而且在育苗完成了之后呢，要从这个温床挪到这个田地当中去，而且据说以前呢、 嗯、 这个填充料，温床的填充料还必须得是马粪，而且它移苗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农时的这样的一些讲究，比如说要在清明节的时候才能移到土地里，要在国庆的时候可能才会收获这个红薯、 嗯、 所以红薯这么一听起来好像真的比马铃薯要难种。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下次吃红薯的时候就得格外的要珍惜一点 了哈。 当然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 也不尽然 啊、 嗯。 这只是一方面，它要育苗没错，它是从种子来的嘛。当然了，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是，马铃薯跟这个红薯相比，实际上它的优势在于它的营养配比确实是比较全面的， 就是土豆要比红薯的营养更全更均衡， 它有蛋白质、 嗯， 红薯几乎就是淀粉 哦 啊，这是很大很大的差别啊、 嗯， 不要小看这种差别。 如果长时间我们的身体当中这两种东西不平衡，会出现什么问题？ 这非常的严重，因为在非洲的很多地方，他们吃的虽然不是红薯，但是吃的是木薯。 嗯， 我们刚才说了，木薯就是几乎纯的淀粉啊，这个跟红薯其实是类似的。如果长期摄入这样子的一个蛋白质不足的这样子的一个食物的话，会得这种我们叫低蛋白血症。 嗯 啊，低蛋白血症就是你实际上是你机体严重缺乏蛋白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很麻烦是吧？我们身体很多的我们的细胞其实都依赖于蛋白质这样子一个构成是吧、 嗯？ 特别是我们大脑，在低蛋白血症长期维持的这样子一个情况下，我们甚至大脑都会萎缩， 哇、 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哦！在非洲的很多就是贫困地区，其实这是困扰当地的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个问题。 哦， 哎，你说长期吃素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啊、当然，吃素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也有蛋白， 对， 植物蛋白， 对，比如说大豆，哦、其实中国长期以来啊。我们把时间往前稍微一倒啊， 往前不用倒很久，我们就往前倒个一两百年。 嗯， 那个时候中国的主要的蛋白来源其实就是大豆。 哦、 啊，我们中国肉类真正的就是肉类丰富起来，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也无外乎这是二三十年的时间，其实是这样子的。 嗯、在古代的时候，想吃个肉、 啊、 那真是太难了，包括孕妇生个孩子这么大的事儿才会杀只鸡。 对， 过年的时候。 都是吃鸡蛋、 啊、连鸡都舍不得杀、哦、吃鸡蛋 吃鸡蛋 嗯， 嗯，过年的时候才会宰只猪什么的。 对， 对，哎，说到这儿啊，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哈，刚才我们说到说这个土豆成为了中国的第四大的这个主粮哈，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可能这个粮食的产量的增量是不足的，所以要增加这个主粮来保证这个粮食的安全，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吗？ 你已经站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来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很重要，为什么突然吃了那么久的三大主粮维持了那么多年，我们都大家习惯了，突然要提出来一个第四大的主粮来进入大家的餐桌呢？ 这个应该不仅仅是咱们自己国家的问题、 啊、 全世界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人越来越多嘛，现在都已经突破70亿了。我看一个数据说到了2050年全世界会突破110亿。 对， 哇，那得多少人、啊、 这为了避免我们到一天只能吃玉米， 嗯，是吧？这个 是、我们星际穿越之前还能带土豆是吧？ 我看了一些报道说呢，他说可能并不是完全因为这个粮食安全的问题，说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粮食产量还是非常有保障的，在可以预见的这个未来哈，可能是做这个第四主粮的话，更多的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这么一个事情。 这怎么 说 呢？ 吃得饱，不仅要吃得饱，而且呢能够吃得好，因为它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土豆、马铃薯它的这个营养来讲的话，还是在主粮里边比较好的，比较可以去吃的，可观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且呢可能从这个粮食安全上来说呢，多一个就是多一重的一个保障，免得就是出现万一像爱尔兰这个晚疫病哈，某一个主粮出现了这样的大幅度减售的情况，是不是也有多种的可供配备的、 嗯、 就像我们投资一样，要多种的多元化的投资哈、 哎、你说的这个吃的好不是说味道好、嗯、而是说它本身这个主粮它一样东西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种的需求，所以说选择了土豆、 嗯、 综上所述把土豆放在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 嗯、 作为第四种的。 我看到很多报道至少是这样说的啊、 嗯、史军博士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诚然说把它作为一个战略的高度，这没得说。 嗯， 因为我们现在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作物过于单一化了，特别是我们的主食过于单一化了。 嗯，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啊。包括像马铃薯万一病，包括像各种的这种病虫害，都可能对我们这个目前的农业生产造成一个致命的打击啊。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是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啊，而且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很非常严峻的这种现实啊。我们提倡这种主食的多元化，或者说人类食物多元化，这其实是一个不光是现在，也是在人类在地球上，我们依然生活在这个蓝色星球上需要不断去考虑的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个土豆哈，刚刚我们说了吃得好，我觉得吃得好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它的品种不能太少。基本上现在我觉得在超市里哈，菜市场看见，反正中国的马铃薯也就那么一种吧。 没有 ，没有，这可不止啊，这可不止， 看起来是一种， 这看起来就不逛菜市场， 确实不太逛。因为我想问一下史博士哈，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马铃薯的品种和它的这个口味的分类上来讲，跟国际上是接轨的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为好像在国外的超市里，它的马铃薯的品种是一眼看上去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不同种类的、不同价格的、不同档次的、不同口味和口感的。但是至少我觉得在中国的超市里好像还没有那么多的马铃薯的不同口味和口感吧。 至少我吃过南方和西北的马铃薯还是有明显的区别。我是西北人嘛，我们家那边马铃薯又大又好吃。我去了南方工作以后，那儿的马铃薯就长得特别特别的贫寒。 对 啊， 这实际上是跟这个栽培的条件啊、环境啊这些都有关系，当然跟品种也是有关系的啊。我们现在的这种品种啊也在不断的去更新啊。当然了，现在我们的主要的育种方向仍然是首先要抵抗病虫害。 嗯 啊，这是 number one 的。因为你还要面临像这种 马铃薯甲虫啊，马铃薯蚊疫病啊，这样子的仍然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危险啊。另外一个就是高产量， 嗯 啊，当然了，高淀粉含量也是我们希望出现的。就像玉龙你说的，你所谓的甘肃的这个马铃薯吃的比较沙是吧？ 嗯， 沙这种口感是怎么来的？它就是因为这个淀粉含量的问题， 跟当地的栽培条件也有关系。 对，跟栽培环境，因为只有在那样子一个干旱的这种，或者说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它的这种根茎里面才会储备大量的这种淀粉。 我们现在吃的，在北京吃到的这些马铃薯都是什么品种？是从哪来的呢？ 这个就来源就很多了、啊， 肯定不止一种品种， 肯定不止一种品种啊， 嗯、 肯定不止一种啊。我们可以能很容易的去区分这种，至少我们能看到有马铃薯的它的皮会比较粗，有皮会比较细，这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种品种、 嗯。这些如果要细分下去、 啊， 其实你做不同的用途也应该是针对不同的品种，比如说炸薯条是一种， 就做 土豆泥是一种， 土豆淀粉应该是另外的一种， 嗯， 对，它专门来做土豆淀粉的。这就会有很多种，我还看到这个土豆哈，还有特别奇怪，我看节目快结束了，赶紧说吧。我看到一个报道说这个土豆能做电池，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把土豆呢挖开两个孔，把这个两个棘片，就是锌和铜的棘片放在上面之后呢，竟然哈可以维持一个房间的 LED 灯泡提供40天的电能，就是一颗土豆。 啊，这个 从 科学上有的解吗？ 是有某个电视台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啊、然后呢，他说这个土豆呢，就相当于一个电池里边的酸液的、 啊这个、 这样的， 这个没有问题。其实很多水果，只要它之间的电解液可以流动，它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水果或者说土豆，当做了这个电池里面的电解液啊、 嗯， 这样子的一个，你只要能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叫这种离子的运动的话，它实际上就可以来提供电能。我们平常用的那种干电池，其实它的 原理是一样的， 原理是一样的。 哦， 啊， 只不过它里面放的是更加容易存储电能的这些材料。 对对 对, 对。 咱们今儿说的是这个土豆，你还别说土豆，我还看过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我现在一直是怀疑啊， 嗯、 不知道是真是假。它是展示的是一个西瓜。啊，西瓜上面插了一个电极、嗯、啊，就两个电极、 哦、 然后西瓜呢还竟然能给手机充电啊，这个我一直是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那得很多很多很多个西瓜 啊，很多西瓜，一片地的西瓜才 有。理论上是可以的啊，只要你西瓜足够多的话，你把它串联起来是可以的。 嗯，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呢，聊到这儿差不多了，说的也是吃的问题啊，马铃薯又叫土豆又叫洋芋，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名称，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第四种主粮，这也是一个国家战略层面的选择，同样也会丰富我们的餐桌，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加丰富的营养。感谢二位嘉宾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现在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电台节目、个人播客动听一。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这小品相声让你的耳朵得到满足。听听 FM， 听见的听哦。现在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电台节目、个人播客、动听音乐、小品相声，让你的耳朵得到满足。听听 FM， 听见的听哦。